第三节翻嚟，讲翻上次嗰个古仔啦，希望两节大家听晒啦。落咗嚟之后，分身不暇，一个人揾钱，三头加洗。你话唔使贴深圳嗰、那个，喂，佢有钱假嘅，唔通翻嚟食你饮你嘅？屌你老咩睇场戏，你嘅咩？明唔明啊？都要俾噶，俾自己嗰份好冇？啱唔啱啊？卒之搞唔掂，东窗事发。佢老婆就揾我，因为我都话租过嘅地方，后屘冇租啦咁。咁佢就揾我，话失咗联啊 ，Simon， 叫我联络佢。咁我唔知你哋发生咩事啦吓，亦都唔想知。咁我话我佢话同我一齐做，你揾下佢啦。乜乜喺度喊，有一日咁我就联络佢啦咁。啊，因为但系因为两架车唔系同一时间，佢咧就做冲上冲落，我咧通常嚟讲就弹上去啊。有啲人话师兄唔系好远，系啊，唔系好远，273公里，深圳上正常嚟讲唔塞车要3.5个小时高速，因为大车只系可以开70公里啫。如果行夜路，4个小时至5个小时，我哋啲悭皮费嘅一般行夜路翻，所以大岭山咧我最多吓、啊，所以九妹啊，黄土高坡啊，呢啲一定识啦。咁啊，同佢讲，咁佢就得㗎啦，我会搞㗎啦，你放心啦，我唔会因为女人啲嘢搞乱晒嘅。卒之，东窗事发，香港嘅老婆同个女要离婚，深圳嗰个都踢爆咗，因为个查查系要结婚。呢、這个靓女系好靓，好斯文，是大学生嚟。最主要喺佢哋即系喺度嘈交嘅时候，佢已经28岁啦。大陆女人咧，到今时今日啦，2018年都啦，早唔知咧一如果唔系大城市即系城市人可以迟啲，一基本上咧一够25岁咧，就电灯着鬼问佢就要结婚，何况当年28岁。我讲紧系2000年头28岁，咁咧我呢个 Simon 哥唔要老婆，唔要个仔，喺深圳呢个女仔啊贴咗佢咁耐，散埋离婚，找到真爱，娶阿查查，要求娶查查离婚。爆晒啦，乜都好，身边冇钱，就同我讲，不如我架车我唔要，我唔做，将架车卖埋俾我得唔得？我话，何况佢话基本上都冇钱供车，咁我话，我同我大佬商量下，卒之就查咗车会啦，因为我要担保嘅啫，架车系佢名嘅，查咗佢嗰个。个车会啦，争几多啦，做咗半年，其实都冇咩钱攞走，利息都去咗啦，系咪？供咗，咁就同我大佬商量下办法，咁咧就卒之咧，就将佢嘅粮，即系关于佢嗰份粮咧，就我记忆中系30000多元啦。咁咧呢架车咧，咁我哋逐供，俾3期，逐供就算啦。咁就变咗之前供落嗰啲咧，就全部归晒佢。咁嗰度有8皮嘢到啦，如果买都系咁上下，但系如果买咧，我就根据市价，佢啲利息冇咗，我就当佢之前嗰啲同我供咗，嗰啲利息就算。咁咧照翻个车价，咁啊令到佢咧就多翻8皮嘢，有30000到啦。阿 Simon 哥咧就脱离咗公司，因为对我嚟讲其实都好麻烦，因为咧深圳嗰、那个。又上过我哋深圳公司，因为我哋喺黄岗呢开咗间公司。香港呢间公司咁呢就佢老婆又威风八面上嚟嘈过。肇庆公司，因为我哋做肇庆专线嘛，咁喺百花园嗰度我哋都有间公司。咁其实我哋都好攰，但係呢站在即係叫做朋友啦。 咁完咗11000几。咁而呢位大哥揸住111000几之后呢，长醉温柔乡，咁长期呢就喺深圳啦，即係当时租唔贵啦。咁佢话我会搵返嘢做嘅，到时再同你联络諗啦。咁但係千金散尽，呢个点样讲呢，即係千金散尽，壮士无涯，咁啊收档，卒之查查，另嫁别人。喺嗰段时间係未同佢香港个老婆係分咗居，未离婚。呢位哥哥仔就揸住紧余嘅钱就过澳门，输埋铺大，俾人压返嚟，咁就打咗两个求救电话，一个俾我，一个俾佢老婆，即係前妻未离婚都叫老婆啦，分咗居，咁就赎佢，佢老婆唔肯，咁就俾电话我，咁我话我都帮你唔到。我都帮你唔到。卒之呢就屋企人啦，佢屋企人啊，咁亲朋戚友咁夹救咗赎咗佢。咁佢就喺嗰段时间都有埋怨我，即係埋怨我。点解咁样咁样咁样，我同你做朋友，屌你咁你都唔帮我。我话唔系唔帮你。系帮唔到啦。即係能够做嘅嘢我做咗，我帮唔到啦。咁就完结咗件事。在这段过程里面呢，我在我心目中我成日都话啦，近期我都发生啲事。咁呢有多人呢搵我帮忙啦，好似有个女仔就可能近期啦，听咗我之前做过两集即係争人钱嘅节目。佢搵过我就问我啲意见，就係、是、佢本身就识一个男朋友，个男朋友呢就问佢借钱，佢呢就同佢屋企人呢就借咗过百万，而呢信用卡增咗十几万。咁呢佢话同屋企人同埋呢啲朋友倾点数。咁呢就解决咗嗰过百万呢就可以唔使还或者拖住先。咁但嗰十几万上身，佢问我有冇办法。啊搵咗我好耐，有一日话哎好急啊好急啊，咁我覆咗个电话俾佢啦。咁佢话点样搞啊，咁大飞哥咁。我话呢嗱，其实我唔识佢嘅，到而家都唔识，冇见过面。咁你打电话嚟，我就讲，我话咧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有得佢告你破产，完咗件事。佢话唔破得产，因为佢公司咧做 freelance 嘅佢份工搵到啲钱，如果宣布破产咧，呢份工咧就唔会做得落去噶啦。佢一咁讲，我脑里面净系谂到佢系做保险，因为凡系做保险咧，香港就不能破产，破产系不能做保险经纪。咁做保险又合乎佢嗰个条件啦。咁佢如果唔破得产，我话唯有咧就系债务重组，搵个律师同你办债务重组，咁应该唔贵嘅。咁咧就搵佢同啲所有银行讲数。完咗件事，截咗啲利息，然后分期将你嘅收入打上去俾佢，然后将佢找斩件。譬如你搵10000蚊，你除咗你生活洗费8000蚊嘅，咁你可能就有7000蚊。呢7000蚊就每一个月还钱。如果你譬如你搵20000蚊，你嗰个洗费系要10000蚊嘅，咁你就每一个月还5000，还完为止，就搵律师出面，咁唔贵嘅。咁话第三样嘢就係你搬走咗，唔好理佢，因为而家唔会上面收数，上门收数。之前我做过两集节目都讲咗，点解香港人而家啲收数公司唔上门收数，即係除咗你係争大耳窿之外，基本上都上唔到门收数。亦都因为曾经出过事，而出事嗰个呢我朋友。搞到呢啲收数公司一夜之间跪晒喺度，係关于渣打银行嘅事。要听返我去追返以前啲听嘅。咁啊虽然啲 view 唔归我啦，咁但係都有个知识啦。咁呢但係呢佢不了了之，咁银行撇咗账咪完咗啦。但係呢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唔解决呢件事呢，你就成世人都要挂咗你争人钱。唔同破产，你宣布咗破产呢，人哋撇咗账，咁你就即係等于还咗。冇还到但係等于还咗啦。 即係呢个法律程序你走完咗，然后你呢破产就四年，然后有五年嘅冷静期，过完呢五年嘅冷静期呢，你就可以重新做人。甚至你有本事四年完咗，喺冷静期嗰五年，只要有财务公司信你嘅话，你个正面资料库即係还联信贷嗰度呢，你个评级会逐步做返起。是有办法的。咁但係如果你走咗去，你就一世都争人。争人就冇人夠姜借钱俾你，因为你借俾你你转头有人追你。冇办法搞得掂，我话你自己衡量过。烂晒㗎喇。三个方法破产你话唔得。第二债务重组。第三就行咗去唔使理。咁佢卒之揀咗呢个债务重组。咁过咗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六打电话俾我。好夜打电话俾我。佢话大飞哥唔得啊，我搵咗好多律师，佢收到好贵，话我冇稳定嘅收入呢，好多唔肯帮我，啲无良律师。啊咁样都唔帮人，点点点点点点。咁我好兴啊。可能唔知佢有冇听呢个节目，我好兴。我话呢，咁我问我有冇办法，我冇。咁我收咗钱。因为点解冇办法？关无良律师咩事呢？人哋真系真金白银开个门口做生意，你争人就系你争人，唔理你咩理由咩藉口都好，你争人。而家你揾人做律师攞个服务，人哋收你钱就梗噶啦，啱唔啱啊？咁佢话真系冇办法，我冇，跟住收咗线。咁寻晚。我媽生日，寻日我媽生日，我就都多谢子源先啦，因为呢阿子源呢就叫我话我呢有成个月冇上去探佢，去摆花街佢嗰间长兴记探佢。咁我寻日话我去探你，不过我要早啲走，因为我媽生日。咁呢佢就好招呼我嘅，咁呢就请我今日食粥，我自己俾钱啦，喺隔篱当粥档。咁呢就佢呢就打包咗啲长兴记嘅小笼包俾我。唔係小笼包，嗰啲生煎包，咁咧就打包咗六盒定八盒，我唔知啊，冇食到，咁咧就话当寿包咁咧就送俾我阿妈食，咁啊多谢佢先啦咁，咁咧翻紧屋企，咁回心一谂，我话，唉，个靓妹，即系听把声肯定靓妹啦，不知所措，因为我寻日个即系星期六嗰晚我得佢嗰日，我系咁样讲啊，我话我帮你唔到，简单啦，咪转咗份工咯。转咗份工咪申请到破产咯，使乜咁烦啫？我咁答佢，咁我寻日即系翻屋企啦，即系同我妈食完饭翻屋企，十一点钟我打电话俾佢，我话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倾过两次电话，咁我话我系大匪啊，因为我唔记得佢叫咩，我系大匪，我话咧不如咁啦，要做差务重组咧。你唔揾律师，你唔想俾律师费，可以咁简单啲。你揾明爱，明爱，冇意思啊。可以揾明爱嘅咁样。佢话系咩？我系啊，你揾明爱嗰啲社展啊，嗰啲服务中心咧，佢有法律顾问嘅。嗰啲法律顾问咧，如果你有困难咧，同埋咧你申请债务重组咧，佢系有呢个法律服务系唔收钱嘅。我话你真系问一问佢啦。咁就解决呢件事啦。咁就唔知佢解唔解决得到啦，不过叫做尽量啦。咁另外有两个人揾过我嘅，咁我借少时间啦，仲有一分钟。咁呢我就讲一讲啦。有个网友佢话佢有啲深圳想要有啲牛肋条牛肉啊，有冇办法帮到忙。咁我答你啦，其实呢我做节目㗎咋。我就係將我過去呢，或者我而家身邊好多人呢俾啲問題我，我就做咗大匪看天下同埋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的獨白呢個節目㗎咋。如果你呢諗住呢要做呢啲嘢呢，我只係講個方法俾你聽，我唔能夠幫到你哋㗎，因為我唔做㗎。我既然脫離咗，我就唔會做返。今日阿肥 Ben，我揸架大巴上去 车佢两个掌手，一个做咗啦，车阿黎生同埋阿肥 Ben 做金手指，做后备司机、副司机啦。佢都问我你点样点样，咁我净系讲过佢嘅说话。我系做节目啫，我唔会做噶，因为咧以前做嘅时候咧，令我得到好多嘢，亦都失去咗好多嘢。我只会做一个正正常常嘅生意，即使冇生意做打份工我都 OK。所以咧呢、这个网友我帮你唔到吓，因为咧我觉得都系冇乜必要吓。呢、这个认真，即系好似早两个礼拜前有个姐姐听个节目，咁佢走嚟同我讲，佢咧就系做钱庄嘅，佢有啲钱咧要带落嚟香港，咁啊当然唔能够正常汇结汇嘅钱，问我有冇办法，咁我话我谂下啦，咁啊我又冇复佢，咁佢又冇再联络我啦，咁因为咧，我系想做网台，想做节目，想将我识得嘅嘢去话俾人听。或者唔够全面啦，因为都系市井啲嘅嘢啦，或者我睇时事嘅嘢啦，都系市井啲。咁但系我自己只能够讲我嘅故仔，即系咧，即系令好多朋友失望都好啦。我唔会做翻，我都唔建议人哋做翻，就系我系咁样做。节目我是想你哋知道有啲事，自己听完之后自己分析下究竟嗰件事，即係如果你有同类型嘅事情发生，你知道系点样或者处理啦，即係好似欠债咁。咁我做过两三集亲身经历好古仔又好嘅争人钱解决办法同埋发生啲咩事嘅嘢。咁你听完节目之后，你揾我，我都系建议你从正途嘅方法去解决呢啲事，最好走法律程序系最好噶啦。走完法律程序之后，如果你话好似有个网友曾经同我讲过，我破产完之后，但我一样冇办法申请信用卡，一定个正面资料库，因为其实佢冇改到嗰、那个还原信贷点样可以做翻起，咁我可以提供啲资料教你一个方法，系可行能够令你嗰个信贷记录做翻好嘅，用两年时间。但你做多过呢个咧，就真系做唔到啦。节目做到呢一度啦，咁啊，再见，拜拜。